写在云端，让它将我的天空布满，闭上眼睛默默地想着你，直到你在天边出现。 寂寞炸开缺口，无奈的温柔却让人有一些颤抖，是否心碎你从还没伤口伤透。那日夜里怀旧，把点点滴滴拼凑，想大声嘶吼却变成了轻轻咳嗽，是否心碎你总让梦一个不留。以为我画的海市蜃楼，像一根刺它扎住了咽喉，只有

Hey.

说得好清楚。思念刚上路，茫茫故事的结束，需要一些些祝福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带您重温昔日的流行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送给您光良握你的手，李宗盛这样爱你对不对？ 山顶的风亮得像钻进我内心，沉默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，看真情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，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，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，

深情叫人迷恋，忘了时间。

相聚，放你的歌声在我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 离真